喂又翻嚟呢个唔识唔讲， 我系小妹你， 四堂， 喂我系 Albert， 咁喂头先讲到一个靓嘅继母，咁就俾佢自己嘅继子非礼咁样，喂咁呢个大家都有自己嘅见解啦，咁讲完啦咁样，喂我阿、四堂你好似有一个更加激嘅可以分享一下个一个新闻俾大家， 新闻 系系咩国家噶嗰度系？唔係香港嘅咧，一定 唔知啦。我都係聽啲 friend 講嘅啫，跟住我先至醒起啦。你啱先講起嗰個 topic， 跟住就係話單新聞就係、是、首先有個老豆老母啦，跟住有個婚外情啦，個老豆有個小三，咁咧就離咗婚啦。咁然之後，咁佢有個女，有個細佬，唔係有個女有個仔咁樣樣。然之後咧，個女咧就發覺。佢老豆咧中意咗個小三，然之後離婚，咁佢好傷心啦，即係家破人亡啦，即係家變啦。咁、個女咧就好有正義感，走上去同我老豆同佢講，即係唔知點樣樣勾引佢。成件事就係 個目的個女勾引翻自己老豆， 個目的就係個女想個老豆離開個小三，即係唔好同小三一齊。然之后个女咧就用自己嚟勾引个老豆，希望个老豆咧 回心转意。 系啦，就唔知佢系想希望个老豆冧佢，然之后唔冧个小三，然之后扯翻个老豆翻嚟，定系点样样啦？咁总之成件事就系最尾咧，个女咧就同个老豆系有搞个嘢嘅，跟住咧搞嘢不特止，一个老豆咧都仲有同佢个女咧搞嘢嘅时候拍埋片添。咁然之后咧，成件事点样会揭发咧？就系话个女咧就有个细佬嘅，个细佬咧有一日唔知点样样喺屋企咧就揾到咧嗰条片，就见到一棘。哇！點解個老豆同佢家姐搞嘢喎？咁樣見到條片，跟住咧就一心諗住以為撲街佢死老豆搞鳩佢家姐，跟住咧 強姦就以為係咪啊？ 嚇！總之就告佢啦，就告佢強姦咁樣樣，跟住成件事先至穿煲嘅咁樣樣，跟住告到上去之後，跟住唔知審到點樣樣啦。咁、那個案情咧。个家姐咧走出去同个官讲，佢自愿嘅，就唔系个老豆强奸佢嘅。咁强奸罪咧就唔成立啦。跟住咧个老豆咧就依家就即系成件成单新闻就喺度俾人哋公审紧，究竟即系呢个咁样嘅男人即系变态啦，即系搞自己女又拍片又成啦咁样。总之咧成件事好捻奇怪，就系个女咧。又覺得好偉大，即係佢自愿嘅，佢係 維繫咗呢個家庭。 係啦，係啦，係啦，係啦，係啦。 我完全唔理解呢、這個， 係我都好唔理解， 好唔理解。 都係真係有 係好唔理解個女嘅諗法。 嗱，你作為一個女仔，你會唔會有聽過呢個咁嘅方式去維繫一個家庭啊？或者你會唔會聽過有咁嘅思維方式去傾向啊？ 我覺得個女咧。其实是有少即有可能是有这种思维倾向的。即 他会 一来有这个可能性，同埋二来他觉得他不想他爸爸即有第三者夹他的家庭，他们是一个家庭来的嘛。咁他很伟大，他可能即有这个觉得我可能我沟回我爸爸，咁至少是点讲，即我沟了他。我同佢有關係都好咯，即係都係我哋自己，即係 邊個屌啊！ 即係唔係？ 我覺得真係好犀利。 嗱，好老實我覺得啊，我覺得你即係點樣嘅責任都係喺好大程度上 啊， 都係一個爸爸度，因為你作為一個父親，你作為一個成年人，即係我唔知道個女幾多歲啦，即係成件事其實我唔知係真定假嘅。咁當然係啦，咁當然你話係真嘅話咧，第一我就唔。理解嗰個女嘅諗法嘅一，第二就係嗰個父親好大責任，就係話，喂，其實就算呢件事去到嗰個程度，就係話個女去勾引我都好啦，咁你唔係一個， 即係唔應該搞埋佢， 係啦，即 係應該俾佢， 即係你唔應該去到嗰個位置咯，你唔應該去到嗰、那個將件事情去到嗰個冇轉彎嘅餘地咯， 反而應該係反思個女， 唔係其實你離開嗱，好老實，作為一個男人咧，我可以。 負責任講少少，就話到到你嗰刻咧，你不如選擇離開啦。即係嗰個男人，喂，個女喺嗰間房勾引你，我當佢如果即係可能激啲，佢係個女係用藥啊或者點樣，咁你冇得反抗就冇話啫。但係如果你話佢係兩個佢拍埋片，佢個男人去搞個女嘅話，其實我完全唔理解。同埋你個男人應該就話你真係想，你真係想去反抗嘅話，其實作為一個男人反抗係好多方法嘅。你負責任啲，你咪離開嗰間房咯，或者你直頭係唔好再見你個女咯，或者乜嘢？ 所以我覺得其實個男嗰爸爸其實要反思咯。其實你 所以你話喂半推半就咁去咗，我係完全唔理解呢件事咯。即系嗰、那个，即系嗰个爸爸。 又话，所以我觉得其实个爹哋系根本有心，即系有心。 我完全唔排除呢个可能啦。咁样咁，当然呢个世界上，即系阿萧若元先生咁啊，都讲过一句说话，即系研究都指出，成个社会里边有4% 系人渣嚟嘅。任何一个社群都会有呢、這个系几乎系自然界嘅定律嚟嘅。系啦，咁你话有好多喂，又咩杀人啊、分尸啊嗰啲，即系做一啲好人渣、好扑街嘅嘢。咁呢个社会上面，当你一个群体成立咗嘅时候咧，系会有4% 系有啲咁嘅人嘅。所以新闻系永远都会有啲，你话残暴咩？你话残暴咩？听日有啲更加残暴啊！你话有啲扑街咩？更加扑街嘅，可能喺后日或者下年会有出现，系啦，会有。 嗯， 有咩意见？你讲咗呢单嘢出嚟，你自己都要俾啲意见噶。我哋讲咗我哋嘅意见， 我纯粹都系因为觉得好爆，所以先至讲下 嘅。 吓，你咁哲学嘅嘢，我都 唔系我嗱，我哋讲哲学啦，咁你可以讲下自己嘅意见嘅。咁譬如嗰个同你分享嘅嗰个 friend 系佢自己点讲呢单嘢？其实你又可以讲下佢自己觉得点？ 哇！即系我 第一件事话，喂个女靓唔靓先？咁样你系咪？ 系啊，首先我都系人渣。 咦？咁可能嗰个女系靓嘅，个爹哋即系个本身个爸爸都喂有个靓女咁样。 其实唔系嘅，因为好似好老实，喂，好多个女靓嘅，但系个爸爸都唔会噶嘛。即系好老实，我生活咗咁多年，喂，我个妹都几靓噶，但系我唔会即系。我唔系嗰4% 人渣咯， 所以咪就可能啲人渣系谂住即借机耳咁啊掂下你咁，即你明唔明啊？嗱，我自己又你讲起呢样嘢啦，我自己本身以前读书嘅时候咧，有个同学咧，佢真人真事嘅，佢又同我讲，即系佢爹哋咧就系做地盘嘅， 嗯， 咁爹哋做地盘啦，咁你知地盘佢好早就起身你翻工噶嘛， 嗯，咁有夜翻咁样噶系嘛？会唔会啊？ 夜又唔系夜翻嘅，总之真人真事就系话。我个 friend 咁佢自己正常咁样嘅生活啦，即系可能早睡唔系应该晏早睡早起啦叫做，咁总之佢爹哋出门口佢就系未起身嘅。咁佢话佢有一次咧，佢本身佢同佢爹哋佢都唔系好中意爹哋，因为佢觉得佢爹哋好大男人啊，又做地盘啊污糟啊，即系总之就唔中意啦，即系本身都冇乜沟通。 有冇自己一间房咁样噶？ 冇噶，咁佢自己都 即系瞓厅嘅。 系啦，即系都系同细佬一间房咁样嘅。咁佢就曾经同我讲过，以前就讲。佢話要有一日啊，爹哋一朝早可能係講緊清晨5:00起身啦，咁咧就臨出門口嘅時候咧就幫佢冚被。咁我嗰陣時我個女仔 friend 方韻噶啦已經，咁同佢冚被啦。咁其實講真咧，本來係一件好温馨嘅事嚟嘅，係咪？ 跟住就攬住佢。 唔系，跟住咧，佢个佢仲 要冚啲情节咁样，哎呀唔小心入咗，哎入咗， 佢就帮佢冚被啦。然后咧，咁就可能就嘈醒佢，爸爸走啦咁样啦。跟住个女俾人嘈醒，跟住有少少觉得，咦，做咩整醒我啫？我瞓觉啊，得咁。跟住佢话俾爸爸锡啖啦，咁样。咁跟住佢就已经嗱，首先你俾人嘈醒咗先，你已经好不满意噶啦。咁同埋本身我同你都唔系话好沟通得好好啊，你明唔明啊？你嘈醒咗我， 突然间有个咁噏突嘅要求， 系啦，你仲要晨早流流咁，我又未刷牙洗面，跟住你又无啦啦嘈醒我，跟住又话锡啖啦咁。咁个女嘅喂喺度喐嚟喐去，即系揈开佢咁样噶啦，即系咁佢要夹硬咁揈开佢，咁就唔小心咧就整咗佢只眼。整咗爹哋隻眼，跟住爹哋就發火就冚咗佢一巴咯。咁跟住之後咧，然後第二次即係可能第二次啦，咁又叫做隔咗一段時間啦。佢爹哋咧就醒悟啦，就唔再整醒佢啦。 偷偷地醒， 偷偷地咧就拗佢咯，即係拗佢 下體咯，即係隔住張被嘅，即係睇下佢嘅反應咁樣咯。跟住咧，但係我嗰時個 friend 就知道咗呢件事之後咧，就覺得即係好驚啊！即係佢已經醒咗，你拗你咁，你梗係會醒噶啦，係咪先？咁跟住咧，佢就 有冇扮瞓啊？ 有啊 ，keep 住唔敢喐咯。因为第一次佢爹哋主动话、哦、我同你冚被之后，我爹哋走啦，出门口啦，你卸搭啦咁样。咁因为个女俾你吵醒咗，佢好唔满意，就咁揈开咗你，整亲你，跟住你打咗佢一巴。跟住可能隔咗个礼拜之后，个老豆仍然唔知佢咩心态啦，可能就想 你拗到佢下体咧，其实你点都系嗰只人渣嗰只噶。 跟住就已经觉得其实你嗱，咁你话个爹哋系咩心态啊？我绝对系觉得。你一開始你冚被，只不過、哦、可能出於父愛，咁你下一步你要求錫，咁、那個女揈開你話唔好啦，咁即我瞓覺啊，咁其實某程度上個女先知道呢啲親密行為嚟噶啦嘛， 應該嘅啦， 只不過係借住話，哎呀我瞓覺你唔好搞我啦，即你明明即已經係俾咗面你噶咯，咁係你唔要面，咁你仲要去做呢件事，咁佢揈開你，不過跟住第二次你再係嚟嘅時候，你仲已經直接係。掂佢下體，雖然你係隔住張被，咁但係有感覺噶嘛，同埋你知道啊咩回事嚟噶嘛，咁我朋友就覺得，喂你呢個唔係出於父愛咯，你而家係擺明係 非禮我啦， 非禮我啦。 咁最後咧？ 咁最後咧，其實佢好 有冇離開？有冇離開？有冇同社工講？應該係正途。 佢同媽咪講咯， 媽咪同埋社工講咯，要。 佢冇同社工講，因為佢。因为佢知道佢爹哋唔会认，咁佢同妈咪讲话啊，妈咪诶，爹哋曾经做咗呢啲咁样嘅事啊，咁 跟住最后仲有冇鸡肉模啊、鸡肉城啊？ 之后个爹哋反即系 反面 反面啦，因为妈咪同佢同妈咪讲咗嘛，咁妈咪而家会质问个爹哋啊嘛，咁爹哋梗系 哦咁样啊。 跟住爹哋就系啦，就话佢乱讲咯，就好大明明可能系女公婆私底下倾啊咁样，去了解咁，但系最后咧，原来咧个爹哋就。闹就全世界都知咯，即系可能喺个屋企里边一齐闹哦。你冇乱咁讲啊，即系乜乜即咁样有件咁嘅事发生咗。 即系话冤枉啦。 系啦，即系喺度扮系冤枉咯。但系自此之后咧，其实呢个女仔已经唔敢再，即系当佢有能力嘅时候，佢已经唔敢再翻屋企。 搬咗啦，系咪？ 系啦，即系佢点去样都好，都唔会再咁翻屋企啦。 咁佢嗰阵时同细佬一间房，细佬系 瞓着咗噶啦。 瞓上下床嘅。 系啊，系啊，系啊，系啊。 咁佢其实可以调瞓上下床啫，一个女仔。因为你如果一喺上下床，其实要搞呢啲嘢就比较难嘅。你系瞓下架床嘅话咧，即系如果佢系上下架床啊，你喺高嗰度咧，你其实你要擒上去 嗰时冇谂得咁样，因为其实佢我即系我个 friend 佢系嗰啲好即系要早出门口嗰啲咧，但系俾细佬硬压手系硬起身嗰啲。 哦，即系费事嘈醒佢。 系啦，因为你有时你一上一落好麻烦，佢嗰时系冇谂到咁样，只系谂住我同你妈咪倾咗，你就应该会同爹哋私底下悄悄 话。冇噶啦，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做少少嘢可以改变到嗰件事，其实你做咗。其實 所以咪就係正正頭先你話嗰、那個爹哋點解佢冇拒絕到同個女去做呢件事？其實個爹哋係要反思，其實佢就係可能真係人渣，佢根本就係可能有呢種癖好咯。 如果係人渣嘅話，就唔會反思啊。 即係應該要嘅， 應該要話應該要反思，係咯。所以真係而家諗起。唔知道我个朋友睇咗我哋咁样讲之后咧，系咪又？ 你仲有冇同你呢个朋友联络噶？ 其实有噶， 有啊，即系 friend 唔 friend 所以 friend 啊，所以咪就系到依刻咧，佢经济好有问题，佢都唔会搬翻屋企住咯，就系、是、因为呢个原因，因为佢已经有阴影啦，同埋呢样嘢亦都影响到佢，即系将来即系佢同男朋友发展 系啊， 好有影响， 一定有啊呢件事。 冇办法令佢完全 放松，因为理论上你其实父亲系应该系其中一个你最信任嘅人嚟噶嘛。 父母本身应该系最信任嘅。 系啦，咁即系母亲系极其添啦。 但系最好是系佢妈咪话算啦，你原谅爹哋佢冇文化。但我觉得其实唔觉得有冇文化，其实唔关有冇文化的事咯。其实你系一个。正常人，就算你唔读书，你都知道嗰样嘢系唔好啦。 现代系嘅，因为其实你讲紧好 远古，唔系好靓女啊， 唔关靓唔靓女事，其实我唔系话好靓女啊，只不过佢 四童系一个外表控嚟嘅，其实 佢乜都要去谂，你究竟靓唔靓女嘅身材好唔好啊？即系咯。 咁係㗎嘛。 咁咁四童應該好比阿小茉莉嘅身材吸引㗎喎，其實。 我唔知啊。 又唔得咁樣。 我唔知啊，佢可能要嗰啲再 再勁啲嘅， 係啊係。 Okay， 啲網友都知道我不嬲都眼光非常之高， 知道，所以係咯，佢啲人妖場。 我依家又要改邪歸正咁，個節目成個 唔係嘅，我哋都可以講下喂，其實 由一個情情浪子依家變咗一個哲學家嚟， 唔係我啫嘛，咁我一開始已經係咁噶啦。你講緊阿四同，你可以唔認同，你可以同我哋講下另類嘅角度噶嘛。即係講緊嗱，其實我唔係話 角度都係啦，即係呢啲咁嘅嘢，通常都係真係。真的很漂亮啦，咁你話嗰個老豆點解會摸落去？ 嗯， 我覺得冇第二個理由啊，即係可能真係佢真係生得靚冇計噶嘛，即係唔係話我哋客觀覺得佢靚唔靚？ 咁你當佢唔靚咧？如果個女係真，我話俾你聽，個女生完全係唔靚嘅，咁點解爹哋？ 唔係，我咪就係話唔係話客觀，我哋覺得佢靚唔靚，係個老豆覺得佢靚，跟住先至會想摸佢噶嘛。如果唔係嘅話，個老豆覺得佢唔靚嘅話，點會摸佢咧？就個老豆覺得佢靚，跟住想摸佢，咁先會促成咗呢件事出嚟噶嘛。所以如果唔係出邊$400都有啦，手機要摸自己個女，搞自己個女咩？就係因為個老豆真係喺佢眼中覺得，哇！這個真係唔知係咪咁初戀情人咁樣樣，定係？定系曾經溝唔到佢嘅嗰個同個女好似係 係 嗰個嗰類嘅，跟住哎呀，跟住滿足翻自己嗰個以前曾經滿足唔到嘅慾望，先要霎時衝動或者係一心一意部署，定係點樣樣？一定係咁樣樣嘅。我覺得唔會無啦啦嘅，係。 你覺得咧？ 唔係，我可以分享少少嗱。我就不予置评，你头先讲个靓同唔靓嗰样嘢，我就不予置评，因为你头先你都讲啦，靓唔靓，好见人见智，嗱，好见人见智，同埋我觉得成件事咧唔关靓唔靓事，其实我同意小妹你咁讲，唔关靓唔靓事嘅，即系你有阵时去到嗰个 moment， 佢自己觉得系忍唔住或者你节制唔到，咁佢犯咗案，好即系好多罪案都系咁样样嘅啫嘛。嗱，我可以分享一啲另类嘅嘢，就系话。其实唔系话唔系话嗰即系嗰4% 人渣系而家会做呢啲咁嘅嘢啦。但系讲紧如果远古时期咧，埃及嗰边咧，其实系有一个风俗，就系话其实佢专门皇室嗰啲咧，系专门要会同自己嘅女啦，即系近亲会系繁殖嘅。即係佢係有一個咁嘅傾向，因為皇室就話我唔可以俾其他血統污染咗我嗰條，因為其實所以點解古代咧係會有一啲民族係會有個咁嘅風俗嘅，係會有，但係而家我哋現代社會係唔接受嘅，好老實。 因為佢有病啊嘛，好多奇怪嘅。 其一啦，其二就係我哋已經習慣咗。點解我哋係一夫一妻制啊？我哋係因為習慣咗呢一個嘅文化。咁我係咁樣做，我先係正，即係我係咁樣做，我先係大為叫覺得係正常。 我即係好似以前皇帝嘅時候就 係 根本就係你哋好有問題。 古埃及嗰陣時咧，係專門係喂，其實我係要同我個表妹結婚嘅，表妹已經梳堂噶啦，佢哋真係同自己嘅女喂生咗出嚟，佢夠大個，個皇帝未死，即係嗰個法老王未死咧，佢真係同佢個自己嘅女結婚噶。佢覺得佢自己唔可以即係將個皇族嗰個血統污染㗎、即係呢個係其中一個好舊式嘅想法，係有一個乜乜風俗喺度嘅。 咪以前咯，係啦，以前咯，貴族自高一等嘅。 係啦，但係而家我哋唔會接受呢樣嘢。 其實依家都有嘅，因為 而家我哋普遍唔接受呢樣事情。 唔係啊，依家都有㗎，因為依家啲有錢佬嗰啲家族咧，通常點解佢會捉門對捉門咧？佢都係有個咁樣嘅諗法㗎嘛。 但唔會係自己嘅血緣嘛，因為佢以前講緊一定係龍脈、龍血脈啊嘛， 嗰種拉楞都係源於以前嗰種咁樣落嚟，咁依家變咗就揾自己嗰個朋友圈入邊咯，竹門對竹門咯。 咁呢個係另外一樣嘢，竹門對竹門係你個家族嗰個顯赫程度啫，講緊，但係唔係話你個 顯赫程度，唔係啊。你其實你話嗰個貴族唔想話污染佢，其實都係因為 佢真係要揾 門對竹門嘅。 佢 因為佢睇唔起其他人啊嘛，佢係覺得佢哋嗰個 自高一等嘛。 咁我覺得個區別都好大喎。你竹門對竹門，而家好多時你個老豆要個女去嫁個，喂，起碼我哋家族咁有錢，你都揾翻個有錢㗎啦。咁樣啫，純粹純粹 當咗自己貴族㗎嘛，有錢。 純粹係咁啫，就唔係話以前法老王真係一定要係揾自己個女㗎，唔可以係嗰個宰相個女㗎。佢哋係唔會咁樣㗎。佢哋真係一定係我自己所出嘅，我自己要同佢結翻婚㗎。 我知道我 係咯。咁呢個分別好大喎，我覺得。 唔同嗰個時代，不過嗰個觀念都係源自於佢哋覺得佢哋。 你可以話有共通點。 圍內 咯。哇！我好幸運，我唔係以前嗰個年代嘅，即係唔係嗰個年代嗰啲人咯。如果唔係，真係好唔掂當喎咁樣。 阿 Alex 係咪剩翻一分鐘啊？咁啊，我哋差唔多完。 O K。 喂，咁我哋即係我希望下次仲有機會同阿小妹你佢傾偈啦。 我都好期待下次再同你提。 係啦，喂，如果我哋要揾埋我哋個共同朋友上嚟，佢肯唔肯講噶？其實 佢應該 O K 噶，平時 佢 O K 噶 嘛？使唔使戴口罩嘅佢？ 佢應該都會同我一齊戴口罩嘅，趁翻我啊嘛。 咁算啦。喂，好啦，咁我哋下次再見啦。 好啦，拜拜。